欢迎来到星期二晚学人沙龙。讲到公屋，香港人绝对不陌生。由1953年香港政府兴建第一个公共屋邨开始，由石硖尾邨到现在已经有264个屋邨那么多了，可以说是陪着我们香港人一起成长。历年来，公屋不单止在外形上面改变很多，里面的设施都与时并进。今天我们就请来嘉宾 Ico， 他的目标是走完全港所有公屋。我和 Manfred、 Jeff 都很想跟 Ico 聊聊天，问他为什么情是公屋的。 是 的，我们请到 Ico 来，我想 Jeff 应该有很多问题想问。今天 我就是很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情是豪宅，你要情是公屋呢？ 其实如果要讲公屋的话，应该说我一生人入面都跟公屋都挺有缘的。是啦，咁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已经是住公屋大啦，咁跟住嗰陣時，其實一開頭我對公屋咧冇話有啲咩好特別嘅感情嘅，係直到去我大學畢業啦，咁跟住嗰陣我第一份工咧就係做雜誌記者嘅，係啦，咁跟住喺做雜誌嘅時候咧就因為要負責唔同嘅欄目啊，係啊，咁其中之一個咧就係做香港公共屋邨嘅。 咁你開頭第一個屋邨由邊個地方開始介紹咧？ 好記得。屯門大興村，係啦係啦。咁嗰陣點解會做屯門大興村呢？因為其實一嚟啦，我大概是在11歲之前其實在屯門大的，是啦，這個其一啦。咁跟住其二就是嗰陣我見到咧大興村咧都幾多幾獵奇幾得意嘅嘢嘅，係啦。第一樣咧就係有啲奇案啦，係啦。咁呢個可以大家再揾翻嘅，係啦係啦， 奇案 都有上都有上。 我知道邊單啦，哎呀，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可以之後再講嘅。嗰陣去行大興村嘅時候，我先發現咗一樣嘢，就係。點解大興村同我細細個住嘅公屋咁唔同嘅咁樣？即係都幾顛覆咗我對以往公屋嘅一啲認知。 我喺開頭嘅時候我就問下兩位主持先，睇 Manfred 你對公屋香港又好世界又好有啲乜嘢嘅認識啊、睇法啊、經驗啊，任何嘢。 我係住過嘅，我住喺邊咧？我喺英國。 哦 ，OK， 我係住過 Council Flat。佢嘅 ex council 即係本身係公屋，但係佢就攞去賣，跟住賣咗俾我個業主，咁我哋就去租佢嘅地方咁咯。其實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好有意思嘅，所有公屋嘅選址都係全個城市最好嘅。其實你香港都係嘅， 香港都係， 香港都係嘅。即係你唔好講石硖尾嗰陣時，香港都未成形啦，即係戰後。而家你諗翻都係好風好水嘅。咁另外我哋做咗好多公園嘅研究啦，咁我哋有幸就喺幾條村度做咗啲 public space。咁嗰時我哋做 public engagement， 即係我哋做公共諮詢，咁我所以就喺嗰度做咗啲叫做 field study， 同啲街坊去做訪問，咁問下佢哋鍾意嘅活動啦、顏色啦，甚至乎佢哋一啲想要嘅訴求啦，對於公共空間，咁大致係咁咯。而家就對我嚟講，我哋會做到義工啦，我哋喺一年就成立咗一個義工隊啦，就同一班政府嘅，即係我掹三尾啦，嗰陣時我跟咗孫桂平先生就去做一啲翻新啊，啲舊屋，咁我去咗好多間公屋嘅。即係去睇啦， 單位裏 面，因為我要翻身啊，幫手嚇，即係義工，咁好出都幾出名嘅呢、這個，即係孫先生佢嘅領導下，其實我覺得老人化好緊要，而家大部分嘅公屋都變咗係有60%都係65歲以上嘅老人，咁所以佢個配套係要與時並進，可能就要諗下老人政策咯。 即係有冇啲分享下關於公屋？ 我對香港公屋其實。認知唔深，首先一我自己工作上咁多年係冇好少接觸到，咁純粹係興趣，有時影相會去，譬如愛民村啊，另外就喺大坑有個圓形嗰個咧， 利德村， 係啦，喺嗰度會影下相，咁但係咧我去過有啲朋友咧，佢係住公屋嘅，咁我試過入過去探佢哋咧，其實個單位就真係好細，咁但係當我有一次去到新加坡，好似佢哋有一種屋叫組屋，即係組合嗰個組咧，哇！我記得嗰次去兩夫婦住 1700尺咯， 好大， 是啊是啊， 大到直情咧個廳係覺得黑嘅，即係好深嘅， 那 個個廳好黑咁樣，點解你哋唔開燈？其實個廳係好黑，即係因為個廳係好深。咁我俾我有個感覺，喂，點解兩個地方會有咁大嘅差距呢？ 如果喺頭先講話喺雜誌社嗰陣時做呢個 project 啦，遊走曬全香港咁多公屋嘅屋邨未咧？ 而家大概做咗九成啦，係啦係啦，九 成 百幾個， 真係 爭廿幾三十個未去， 二十個啱啱冇多冇少， 即係有啲洗過喺個台頭都喺台頭上面。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最主要係爭新界大西北嗰邊咯，其實係啦， 係爭啲新嘅還是一啲舊？ 即係天水圍嗰邊嗰啲。 係天水圍北係爭得最多。 太多啦嗰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跟住其實其他。你話即係真係比較經典啲啊，舊少少啊，六十到八十年代嗰啲就一定行曬日啦，係啦，咁希望可以今年之內就完成到啦咁樣，係啊，甚或係我唔知睇今個月得唔得。 咁你係做嚟嗰陣時就係喺雜誌嗰度做啦，咁但係依家雜誌嘅工就完結咗啦， 係， 咁你其實呢個項目嘅 project。都仲繼續緊嘅你自己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 已經變成咗你自己的項目。 係冇錯，就大概2022年六月咗開始啦，咁就大概做咗三年咁上下㗎啦，係啦。咁一開頭其實咧都係諗住即係好個人，即、就、係、是、好似 blog 嗰啲記錄咁樣咧。咁跟住就除咗屋邨之外，其實都有試過寫下其他香港嘅嘢，因為我自己都幾中意香港一啲叫做話係本地社區文化嘅嘢咁樣嘅，但係寫寫下咧就覺得，咦，公屋原來都幾好玩喎，咁多嘢寫咁樣，係啊，咁跟住挖極都有喎啲料。 你會寫啲咩咧？奇案。 奇案奇日啦。 真係有寫㗎。 名人。 名人都有嘅，係啦係啦，咁跟住後嚟就開始多少少就真係會睇多啲係有關於即係公屋嘅嗰個建築設計啦，一啲即係社區公共嘅設施啊，甚至乎係即係交通嗰啲都有睇一睇過下咁樣，係啊，因為其實我覺得啊，我哋覺得理所當然存在嘅嘢咧。原來唔係嘅咯，即係其實都係一路有少少似係慢慢進化演練而成嘅一個進程咁樣，所以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其實。 嗱，我哋三個就建築師啦，你本身唔係一個建築出身嘅一個記者啦，可以叫做。咁你用一個普通人嘅角度去了解香港一種建築。咁其實你會用咩角度去首先去進入去欣賞或者係了解？你用咩角度去睇其實？ 一開頭好直觀嘅，即係一定係話啊靚唔靚啊？有冇啲咩好iconic 好 signature 嘅嘢啊？ 嗰啲老牌店啊， 係啊係啊，即係簡單啲嚟講，一開頭係會最即係 eye catching 嗰啲咯，係一定係咁樣噶啦，係啊，即係舉個例就係彩虹村咁樣咁夠多外國人去影啦咁樣，咁一定係因為講緊話佢即係個牆身個顏色咁色彩繽紛，而喺外國真係好少見會係咁樣嘅。係啦，咁跟住後嚟就再睇睇下，即係例如一開頭講大英村咁樣，佢大十字型嘅，係啦，咁全香港係得兩個屋村係咁樣嘅啫。一個大興，另外一個就係觀塘順安村嗰邊，呢啲叫做話係比較獨特啲，即係我就算去其他城市睇都好難揾到喎。係啊，咁麗德嗰啲就更加唔使講， 原型 咯，好特別啦。 係啊，即係莫講話係公營房屋啊，即係就算公營房屋以外嘅其他一啲建築項目，你都好少可會見到會係咁樣嘅。 係 啊，我覺得係都幾特別嘅呢一樣。 咁你知唔知點解佢會咁起啊？嗰陣時？ 我係喺，反而係真係要透過啲建築奇罕，我先揾到答案咯。 答案係咩啊？ 個答案咧，其實咧好簡單嘅啫。 係。 就係因為佢個地形咧係比較複雜啲，因為一開頭佢哋係諗住即係用翻當陣時比較流行嘅井字 型。井字型。 去起嘅，係啦，但係井字型咧太壓位啦。 哦，係啊，因為中間有個好大嘅中空喺度啊嘛，係咪？係 啦， 係 啦， 係 啦，就同因為嗰個佔地會好煩。 佢望住下邊嗰個芽菜村嗰個景。 係啦，係啊，咁所以佢哋某程度上你可以話係為咗慳位嘅。 點解唔 複雜？ 複雜複雜複雜，全部 我成日都問呢個問題。 我覺得好大機會係同佢嗰個成本同埋嗰個施工嗰個時間有關，因為我後嚟睇翻麗德村。佢係 貴咗。 原本應該係大概係1973-1974年左右就要落成㗎啦，但係佢 eventually 係去到成1975年先至入到貨嘅咁樣。所以同埋嗰陣佢，我記得有睇過啲報道就係話，因為啲山泥傾瀉嗰啲咁，跟住你又好難，即係啲泥土嗰啲你又要找住係啦，就會有啲難度嘅咁樣。所以我覺得係佢哋真係實際。即係叫實行咗之後，發現咦唔係喎，原來困難點同埋嗰個成本都真係比想象中多同埋困難，所以就最後冇用到啦，就係。 明白明白。 咁你捐窿捐啊，最終你覺得有邊啲係人哋好少提，但係你覺得係好特別嘅一個村？ 滄海遺珠。 沙田廣園村啦，我自己最中意。 係啊，點解？ 係啦係啦，因為咧沙田廣園村，我第一下去嘅時候咧，我就係覺得咦。點解咁靚嘅咁外國嘅咁樣？因為點解會咁講咧？就係因為佢有個鐘樓嘅，係啦，個 鐘樓 係啊，佢有鐘樓㗎，係啊，係啊，係啊。如果我睇翻嘅話，暫時啦，應該全港係得兩個屋村係有咁樣咁明顯嘅一座西式鐘樓嘅。 哦，呢個真係唔知。 係啦， 原因 原因咧，其實 驚啲人翻工遲到。 呢個可能係其一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咧係想透過即係做一個鐘樓，再加埋其實咧佢其實鐘樓樓下咧理論上係一個商場嚟㗎嘛，但係佢咧就唔係話即係而家嗰種即係叫做好封閉式嗰種商場嚟㗎，係一個 open space。咁樣嘅一個地方嚟嘅，咁跟住咧就將即係唔同嘅鋪頭就好似係整一間屋仔咁樣去散步嘅。 哇！一間屋仔咁多嘢， 大概五間咁上下啦，五至六間係啦。咁跟住一間就兩層高嘅，係啦。咁跟住所以其實咧，你啲街坊咧去買餸嘅話咧，就有少少似，我覺得好似嗰啲叫咩探險尋訪 咁犀利， 係係幾好玩㗎！我覺得 你先探險，即係每日嗰個檔口都唔喺嗰度嘅，其實你要去揾嘅。 一啲啲啦，係啊，因為都轉得好密下，我唯一記得就係嗰間快餐店仲喺度咯。 Okay. 阿Kong，不如我哋轉頭翻嚟下一節繼續討論一下我哋香港公屋嘅發展同埋歷史。歡迎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我哋嘅情係公屋。咁頭先我哋講咗Ico 你點解開始會對公屋有興趣啦？講多少少我哋香港有啲特別嘅例子啦。咁我想呢一度轉一轉話題，講一下一啲唔同嘅外國嘅例子。我知道你曾經去過香港以外其他城市嘅一啲公屋嘅例子嘅，你可以揾一啲例子嚟同我哋開始分享一下咧。 可以啊，其實我睇過外國嘅公屋啦，就唔係話真係好多嘅啫，即係最主要都係日本啦、英國啦、台灣啦、菲律賓有睇一兩個咁樣。 哦，菲律賓 都有。係啦，係啦，係啊，本身越南都想去睇嘅，但係最後就睇唔切咁樣啦，係啦。咁印象最深刻嘅話，我諗都應該真係英國倫敦嗰邊。 Okay. 係啊， 有冇一吸引地咧？ 因為我覺得倫敦嗰啲咧，一嚟其實可能係有啲親切感啊，那個 design 嗰度，即係嗰種親切感。 佢似香港啊嘛， 係係， 唔會咩？ 真係少似， 有啲似，我都覺得。 即係舉個例就係、是、我之前有去過有一個係叫做Worth End Estate 啦，喺 Chelsea 嗰邊係啦。咁跟住我望到嗰啲 signage 嗰啲字形咧，其實你望英文嗰句係 exactly 係以前 咁、哦、signage 又可能真係嘅嗰陣時 inherit 咗落嚟嘅。 係啊，係好正 啊！建築噴嘅喎，我哋啲字嗰時301噴咗， 高發 template 咯，可能 真係好正嗰啲。咁跟住後嚟再 應該建築。上係好簡潔嘅啦，嗰陣時即係就咁一個，即係差唔多一 physically 好似一紮盒合埋一齊，個個嘅立面係一樣，應該係咁，同埋好細嘅啦，係咪應該都係？ 都係嘅，都細嘅，係啊，同埋如果話 design 嘅話，都真係唔會話玩好多花巧嘢咯。當然後嚟我再有去其他一啲council house 嗰啲咧，有一啲係會即係叫做話係玩一啲好。好現代主義嘅嘢又有啊， 現代主義 一啲叫做即係甚至乎粗犷主義都有嘅、 哦，粗犷主義 都有， 即係 Barbican 嗰啲咁啊。 Brussels Square 有一個梯形嗰個啊嘛， 梯形嗰、那個， 嗰、那個係 AA 隔離啊嘛。 個就係叫Trellick Tower 係 係啊， 有咩特色啊？嗰個 嗰個咧就係因為我點解會識佢咧？就係因為一開頭我睇電視劇識嘅， 電視劇 我睇英國嘅電視劇 ，Mr. Bean 啊 ，Black Mirror， 我好記得， 係啊係啊 ，Black Mirror 咧佢有一季係講類似係遊戲選擇二揀一二揀一咁樣嘅，係啦，嗰個比較重啲互動元素嘅一個。一集咁樣啦， 咁你就所以去慕名去睇啦。 係，咁跟住去到咧，就發現，咦，原來唔係得我個， 係好多人去睇， 比想象中多好多。 哦，係啊， 係啊，咁跟住係好多唔單止我係亞洲人啦，咁跟住即係歐洲人嗰啲都有嘅咁樣。咁跟住同埋我好記得一開頭去到咧我感覺好似係去咗。打機咁樣啊，即係點講咧？就係有好多一啲 graffiti 喺地下嗰層咁，跟住佢本身牆質嗰啲已經係好素質噶啦。咁同埋係一啲叫做話係好清水嗰種 feel 咧，係啊，咁跟住又好高嘅，係啦。咁我覺得倫敦嚟講咧，真係冇乜幾好會見到，即係除咗一啲而家話叫好 modern 嗰啲。大廈之外你好少可能會見到係公營房屋都可以起到咁高，講緊我諗都差唔多27-30日，我唔記得咗咁上下數啦咁樣。 喺英國我諗就少啦， 少嘅 廿幾層樓以上嘅就是公屋添， 係啊， 真係。 我諗佢特別的地方就係有個升降機嘅嗰、那個。塔台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佢嗰條走廊我記得都幾特別嘅。雖然我嗰陣就唔好彩啦，即係嘗試過想入去咁，跟住就喺地下度就俾個保安閘住咗啦咁樣。咁跟住我話：咁啊我可唔可以喺地下 lobby 度影相啊？咁樣咁跟住咧個 lobby 咧，我記得咧佢嗰棟外牆咧係。唔知點解感覺上又係好70-80年代 feel 啊，即係嗰啲萬綠色嗰啲，咁跟住一格格正方形嘅咁咯，我有少少似俄羅斯方塊嗰種 feel， 唔識點講，係啊，我揾一揾翻啲相先呢一個，係啦，咁跟住我覺得係都幾得意嘅，係啦，咁跟住 除咗依個咧， Trinity Tower 嘅正對面，我就係想講， 哦， 係啦，佢嘅正對面嗰、Council House 我唔好 exactly 記得叫咩名啦，但係咧佢嗰個 design 咧就係、是我記得係有好多圓形咯， 好多圓形窗口， 係啊係啊係啊係，因為好少可會見到公營房屋係咁樣，即係好多時候都係成四四方方咁樣啫嘛。 揸電後食翻版我啦。 咁 Manfred 你都有住過啦，頭先你講話啲 Council House。頭先嗰啲有冇勾翻起你啲兒時？ 我仲老過你住嗰啲，因為我係住嗰啲50年代。 O K， 咁佢係紅磚屋嚟，所以就行樓梯。 哦， 咁喺 有幾多層㗎？ 大概四層。 四層， 但我係佢仲有一層係 basement 嘅，即係佢喺個街度啦。 哦 ，half basement 行落去， 但我唔住嗰度啦，我唔住嗰度啦。即係佢基本上係一個好 central 嘅地方，就係 Covent Garden 啲 musical 嘅中間。Trafford Dock Street， 我嘅 Trafford Dock Street 啊。咁我每嗰時喺 AA 讀建築，佢行翻去，我就喺Covent Garden。我唔係我嗰時，我咪講我喺 Notting Hill 行，我哋要搭地鐵嘅。咁其實個機理同而家嘅建築你揾唔翻，因為佢基本上係將嗰個走廊擺喺對後面，即係走廊係密封嘅。而家唔係噶嘛，走廊係通噶嘛。咁就屋係對街，啲窗好細尺嘅，因為要嗰個年代紅磚屋啊，即係仲有個仲有個 perling， 有個 perling 嘅，即係好好 實實地 嘅，好有意思嘅， 係 嚇咁啊，好福爾摩斯咁嗰陣時，我個感覺就係、是你會見到嗰陣時嘅低下階層係點生活咯，一家人好長。兩間房就即係佢基本上一條走入到房一條好窄嘅走廊就 bang bang bang， 咁佢間 係有埋 layout 嘅裏邊， 你咪咧有三間房咯，咁你 唔係佢哋自己間嘅， 唔係自己間，一間房係個廳加廚房，然之後就兩間房，三間，咁其實佢預咗你一間係 living room 嚟嘅，咁另外就兩間就係父母同細路，咁你變咗成個。家庭的 unit 就成了型啦。咁另外我有啲經歷喺日本啦。咁我喺祈埠嗰陣時，祈埠就有一個好出名嘅項目嘅，就係、是、政府 做一啲超級靚嘅叫做public housing。咁就揾一個比賽，其實都唔係比賽添啊！佢揾咗唔同嘅大師就起唔同一嚿，咁一個係德國建築師，一個荷蘭建築師，一個就梅多和世，咁就好靚嘅。佢亦都係講緊啲 detail 啊，佢亦 double skin 啊，基本上你仲好過我哋普通屋嘅。 我唔知啊，依個其實我第一次接觸類似嘅公屋啦，叫做。就係、是、一年班嗰陣時咧，我哋有個臨尾有個 project 叫 single elevation building。係 咯，你記得？係 啦， 你講過。 咁咧好似嗰個 module 我唔記得，好似四乘六定係四乘六點幾咁樣啦，喺個咁細嘅 unit 就 要我哋 公屋 咯，又要我哋揀依樣揀嗰樣。咁有啲同學咧，事實上咧又真係諗咗好多橋出嚟，即係有條樓梯啊，樓梯下邊擺嘢，跟住上邊就有一個好矮嘅地方，就即係等於而家少少而家啲 複式。 是啦， 小複式， 小複式，冇應該劏房嘅小複式咁、 okay, okay, 樣咯，類似。咁但係咧，你又正話你咁講嘅時候，又引起我諗起有一個職師朋友，佢就做咗一間，又係喺一個好 standard 嘅 unit， 但係做咗個 transformer，Gary Zhang，Gary Zhang。咁嗰個真係好得意，因為有一次咧，嗱我睇過佢依個報告好耐㗎啦，有一次有幸佢帶埋我上去睇，佢真係樣嘢係移得嘅。 你講佢屋企， 佢屋企， 哦 ，OK， 佢屋企 做 噶，樣嘢係移得。係噶，咁咧就哦，一時就有個睡房，係，一時就變咗係個廳， 係。 咁跟住咧個沐浴間咧又可以變成沐浴間，跟住可能變成一個電話亭，類似咁樣，即係有好多人係諗過點樣去將一個咁細嘅空間啊。given 嘅，唔知點解啦。歷史上即係可能陣間 Ico 要解釋點解一開始要咁細咧。係 咯， 但係都因為咁咧，係孕育到有啲職師咧、建築師咧，係做啲好特別嘅嘢。直情佢依嚿嘢咧，依個 transformer 嗰陣時 ，M plus 啊 ，M plus 啱啱開嗰陣時係一個嗰陣時話一個永久展覽添，但係臨尾就好似去深烤就運咗去第二度再展覽啦嚇。故事我就唔係好。詳細知，但係即係依樣嘢係香港一個好特色嘅一個故事，建築故事咯，我感覺。 亦都有啲悲哀，即係點解細嘅嘢、渣嘅嘢要換嘅就喺我哋度嚇，靚嘅喺曬人哋度。Echo 你點睇？ 我覺得其實有少少係要trace 翻去當年嘅政府政策同成個歷史背景去睇，即係點解香港個單位。會細到咁樣呢咁樣，其實如果係從好目的咁樣去睇嘅話咧，一開頭即係公屋嘅一啲建成落成，即係其實嗰陣講緊就係啱啱你哋所講，即係一啲叫做話係即係可以話 open studio 哇，咁跟住個廁所、廚房嗰啲嘅 share 咁樣，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嘅啫，因為咧嗰陣好早期即係石硖尾大火， 屋區嗰班 係啦，其實講緊。要起嗰堆即係H 型樓啊，甚至乎即係後嚟講緊嘅即係麥運去到麥西粉啊嗰啲咁樣，咁跟住其實佢哋都係諗，即係政府一定都係諗住啊就係塞你哋去呢一個地方有得住，咁跟住係去到 Mark Four 嘅時候先有比較明顯住啲，即係人均面積個單位啊，終於大翻啲啦咁樣，咁同埋啊，終於幾層樓有一架 lift 可以搭啦咁樣嗰種，所以其實我覺得係都幾叫做話係，你係可以由嗰個建築物咧由佢外形，甚至乎係個內在單位去睇翻究竟當陣時社會發生緊啲咩事咯。係啊，即係嗰陣可能講緊係因為即係礙於可能係一啲叫做話建築嗰個期限，即係其實好短嘅，好 rush 嘅。咁你好難話即係整到同埋人口又真係越嚟越多喎。尤其講緊五十年代嬰兒潮開始嗰一期，其實係好誇張噶嘛。 即係有啲新移民啦，又成。 係啦，係啦，係啦，五六十年代係。爆得好緊要嘅，係啊，就變咗係其實對於即係一啲公共房係好 demanding。咁你咁短時間之內，你又要起一紮樓喎，咁跟住你又要塞到咁多人喎，咁點算咧？咁跟住我覺得嗰陣時其實政府就做咗個取捨咯，其實即係就係情願啲人快啲上樓，但係咧可能嗰個 living condition 咧就未必話即係 standard 啲啦，可能 係啦係啦，但係係咯，即係其實就變咗會係翻去一個 basic 嘅地步咯，就係 我但求你哋住到啦，咁樣就 OK 啊。係後嚟先再慢慢一路慢慢叫做以人為本啲啦，開始。 咁啊，當年就係六十年代一路開始咁樣發展，其實喺七八十年代香港嘅公屋都係世界聞名嘅，應該當中都有很多發展的過程在裏面存在的。 都有的，都有的。舉個例子就是前廣東麥理浩講緊話十年建屋計劃咁樣。咁嗰陣開始其實就emphasize 多少少就係人住即係一個地方就唔係話單純話係即係有阿姐氹咁簡單啦，而係有一個即係叫做話 better life， 有一個更加好嘅生活質素，係就係嗰陣時其實開始強調呢一樣嘢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喺公嗰、那個即係除咗要起得快之外咧，政府開始有諗啊點樣令到你哋可以住得舒服啲咧咁樣。咁入面其實都滲透咗好多一啲意識形態嗰啲，呢個可以之後再講。 好，不如我哋下 part 翻嚟繼續情係公屋。歡迎回嚟第三 part 嘅情係公屋。咁啱啱我哋傾完一啲外國例子啦，分享咗啲其他嘅諗法。咁翻到嚟香港啦，其實我哋開頭講到你遊走咗差不多九成嘅香港公屋啦。咁你又係話捐窿捐鬧，咁我即刻問你一個問題：你最有印象、最深刻或者覺得最特別嘅屋邨係一條邊個香港屋邨咧？ 我會揀沙田區嘅瀝源村嘅，因為佢有應該就係全港第一個公共屋邨係有個噴水池嘅。我自己覺得個噴水池係好鬼死正嘅。 咁重要噶噴水池對你嚟講？ 我自己係有少少情意結嘅。 情意結原因？ 我曾經係有數過咧，即直頭係數翻究竟現時香港仲有運作緊嘅噴水池係有幾多個？ 公共屋邨嘅噴水池。 係，咁跟住我而家大概數肯定係唔夠三十鋪噶啦，我都幾肯定。 即係唔夠20%。 係，極之少，好多其實已經係即係填平咗啊，又或者甚至乎係就咁樣乾塘荒廢咗喺度。 乾塘添， 好可惜嘅其實。 通常喺一個村嘅邊度會擺呢啲咁樣嘅水池啊？ 通常會係喺一啲比較中央啲嘅位咧，我估可能係因為佢想做翻，即係一開頭係想做有少少似係嗰啲散熱嗰啲作用啊。 是啊，我覺得好多年前即係真係嗱，可能阿坡喺度會有另外一個見解啦。好多年前真係你真係做下冇嘢好做就擺個噴水池喺度會有。我記得好耐之前Salisbury Garden， 即係 before renovation 嗰陣時候，又有個噴水池喺度，嗰、那個係尖沙咀嗰度。咁嗰度又係淨係開星期六日嘅啫。星期一至五咧就有鐵馬圍住，因為我諗一就係要人打理啦，又驚人跣親啊跌親落去啦咁。我覺得原因點解會有就係設計上，冇嘢啦，擺落去啦咁。第二點解會臨尾俾人填平咧？就係因為覺得嗰度可能保養又困難啦，有危險啊咁樣咯。咁但係我係同意咧，即係你個睇法就係有個有活力嘅、有生氣嘅。嘅 feature 喺個公共空間度咧，係值得去保留，我會咁睇。 同埋我諗喺七八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咧，有段時間公屋又好，私營嘅商場屋邨都好咧，係好興做噴水池嘅。 係有段時間係。 係啊，好開心啊！睇翻啲相， 好開心， 因為都好靚啊，我覺得。 唔係，同埋呢個都啱翻我哋中國人嘅倫理啊！我哋啲四合院中間好多時都係一個，即係個有錢大户嘅就係一個，即係山水有關嘅一個，好似樓園咁樣嚇。如果就算我哋中國人個天井嚇，即係你見到喺嶺南嘅建築都係有啲天井，佢都係聚水噶嘛。 嗯， 係嘛？咁我哋甚至乎下面有個石專係去養魚添， 嗯， 係嘛？咁如果真係失火，可以攞嗰啲水去救火。中國人嘅倫理係咁樣。咁我諗好多屋邨都係極度嘅現代主義下嘅產物。 嗰陣時都講過啦，佢要個量，佢要個速度，所以好多嘢就係總之行咗出嚟，有人入咗去住先。然之後再理其他嘢咁咯，我覺得會係咁嘅原因。但我相信而家你去到第幾代啊？而家啲公屋我都唔知啊 ，lost count。其實應該就住呢樣嘢咧，已經有好明顯嘅優化。唔知你點睇咧？ 我覺得如果係近年嘅公屋嘅話，喺設施上其實會好似 做多少少嘢去嘗試回應翻個社會個潮流的訴求咁 樣。想聽多啲你遊走咁多公屋啦，你發現有啲啊，原來有啲好特別嘅設計心思喺裏邊，有邊啲咁嘅例子啊？ 或者倫理關係有關嘅嘢，或者 倫理關係有關嘅嘢，其實涼亭算唔算咧？ 算，你又唔算？ 係啦，因為我發現就。大概是1980年代是特別多涼亭的，點解？係啊，咁跟住啲涼亭咧，仲要係其實都幾多款式嚇。 係啊係啊係啊。 咁跟住又有一啲係圓氹朵啊，有一啲咧就整到好西方嗰種。 有啲中式啊， 可以某某條村，你覺得特別有個涼亭嘅例子嘅？ 我自己印象深咧，因為有一段時間住過沙田咧，所以我會拎多少沙田做例子。又係瀝源村啦，瀝源村咧，佢我記得咧就係喺咁啱隔住一條天橋咧，正對面兩個咁樣都係有個圓形嘅涼亭嘅。咁跟住我好記得一樣嘢就係、是那個涼亭唔知點解咧1年365日都係有阿伯喺度，係一堆阿伯喎。 捉棋 幾年前疫情咧，你都係見到咁圍曬嘅喎。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嗰種叫做話凝聚到人嗰個能力係真係極之強嘅呢一樣嘢。咁跟住如果係涼亭嘅話，其實好多屋村都有啲類似嘅設計嘅，即係鴨脷洲村嗰啲咧，我記得係有少少係點講咧，係偏西式少少嘅嗰只涼亭係。是啊，咁跟住有一個咧，其實我想睇實物，但係已經睇唔到啦，就係、是、樂富村。係係啦，因為係中華南先生佢。 你好嘢喎，你都識中華南。 你講中式就真係要提中華南啦。咁係咪真係因為咁嘅原因，你覺得想睇翻呢一個 case 啊？ 係啊，因為之後其實佢對於亭呢一樣嘢都叫做有一種幾特別嘅見解。 所以我哋喺咪後有傾過嘅，即係到阿廖本懷先生即係成為咗呢個房屋處處長，之後係有啲改革噶嘛？佢對於後城，你可唔可以有講？ 哦，頭先講我哋話例如喺咪後講啦，華富村咁樣，係佢第一個真係以成個城市或者叫社區規劃嘅概念啊嘛。除咗佢成個山開發咗之後，其實佢裏邊仲擺多好多商場啊、 街市啊、 戲院 啊， 甚至乎戲院係啦。咁呢啲嘢其實你今天調翻轉睇，哇，點解會屋村有戲院嘅咧？即係有啲匪夷所思。不過頭先你 需要噶嘛？ 係啦。有啲嘢其實可能喺當年60、70年代，可能好多嘗試過香港，係一啲世界上未見過嘅香港有啲嘢，點解唔可以擺落去嘅？當時就可能有一啲咁樣嘅一啲比較有突破性的一啲諗法。咁呢啲有冇喺你遊走嘅歷史嘅一啲 case 裏邊去發現過咧？ 好記得有游泳池啦，係啦，咁例如就係喺祖耀村啦，同埋月明村都好難得地係會有。室外游泳池，我覺得係好靚嘅，尤其祖耀村嗰個咧，可以望到貨櫃碼頭，好爽嘅成件事，係啊， 仲係用緊嘅依家， 仲用緊嘅，仲用緊嘅，但係我都有問過，咦，咁加我人可唔可以用啊？咁樣咁跟住就話sorry 係唔得嘅咁樣，係啊，但係就可以用一個，即係啲街坊可以用一個好優惠嘅價錢咁，跟住就。好似幾蚊嘅，即係10蚊之內嘅啫。就算而家都係，係啊，咁就可以用個游泳池咁樣啦。咁跟住另外，啱啱講個戲院啦，係啦，戲院嘅話有一段時間其實都會多少少屋村係有戲院嘅，因為我自己好中意睇戲，所以又特登探過下咁樣，係啦，即係例如順利村咁樣啦，係啦，咁跟住仲有就係樂富中心啦，係啦，即係樂富村嗰邊啦，甚至乎係青衣長發嗰邊都曾經有過。戲院嘅，但係而家就得翻1001間啦。 咁成個香港都好少戲院啦，依家變咗都，唔係淨係屋村冇而家。 係啊，好可惜啊！同埋順利村嗰個戲院，我記得都幾得意嘅，有一樣嘢，佢個 function 咧係唔單止淨係做戲院咯，佢俾埋啲即係例如係做幼稚園嘅畢業禮嗰啲咧， 禮堂嘅， 或者社區中心， 社區中心嚟。 係啦，係啦，但係而家咧就已經冇咗咯，係啊，就真係變。 喂，其實嗰個年代，我相信都即係擺咗好多新嘅構思落去。而係喺 at least 嗰個年代係真係成功嘅喎， 多啊多啊，其實 係咯， 係啊，我覺得喺尤其80年代咧嗰一期啲公屋係會有真係有好多新嘅嘗試咯， 百花齊放， 係真係好精彩咯， 係啊， 即係嘗試啲係屋內嘅嘢，亦或係配套嘅嘢， 配套上嘅嘢會多少少，係啦，又或者再舉多個例子，冬菇亭。 哦，係啦，冬菇亭應該係喺愛民村嗰度有先嘅，係啦，一開頭其實係諗住就係、是因為啲街坊即係開始都多夜收工啦，咁跟住就啊，不如整個地方係啦，就俾佢哋去買下飯，食下宵夜咁樣啦。但我覺得有一樣嘢都幾得意就係、是、而家啲冬菇亭咧，其實好多都轉咗型嘅，係啊，但係嗰種轉型咧我覺得係好似。點講咧？你可以話與時並進咗，但我都想知道你點樣睇啦。 我做沙角村嗰個公園嘅時候，咁、我哋就係要上映嗰個冬菇亭。 嗯 佢哋有三個應該、 嗯， 但係三間餐廳啦。咁、我哋嗰陣時諗就係、是、你三間之前就係有一啲帳篷，就令到佢變咗大排檔噶嘛，係嘛？我哋就大概。都希望呢個狀態可以 keep 翻，咁啊，但係你唔可以明目張膽啊，即係打一個帳篷喺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喺中間做一啲少少手腳，令到嗰啲凳啊，如果真係必要時可以嚇、啊，即係坐少少。另外就喺嗰個公園嗰度就諗住去，即係個角落頭就做聚人咯，嚇咁、大家可以有個停留點嚇。咁啊，啲冬菇我哋就調翻轉，就整咗啲冬菇喺度嘅。 真係， 但係就因為我哋只可以做 trellis， 因為 GFA 問題。所以其實係有好大嘅議題係關於點樣營造啲社區性喺度。但係我就覺得呢個嘢好又係，即係社區同現代主義好似永遠都係敵人咁樣。即係你即係 Le Corbusier 要諗嗰種 machine 嚇，永遠就覺得人唔需要有感情噶嘛。但其實正正很多公屋的、核心就是那種倫理關係和一種 人情 社 區啊， 都係嘅。我想起仲有多個例子可以講，我覺得都幾得意，就係、是、燒烤場。 哦、有啊，呢個邊有燒烤場、啊、 其實在麗瑤的對面是有的， 哦， 係啊， 係屬於屋村嘅咩？ 我冇記錯嘅話咧，佢好似都當係屋村範圍㗎。 O K， 係啊，麗瑤村嗰邊係有嘅。跟住我覺得哇正喎，有宵夜食。係 咯，即係嗰支啊嘛，即係個 燒烤爐。咁其他人可唔可以去㗎？ 佢又係類似係半封閉咁樣咯。其實而家就我覺得好可惜啊。同埋另外一樣嘢，講起半封閉嘅話咧，其實有一段時間尤其係Y 型樓咧，八十年代嗰陣時開始興㗎嘛。咁跟住咧，佢哋我冇記錯長華。村嗰啲咧曾經咧係有個空中花園嘅，三十幾樓咁上下，咁跟住就我記得以前電視台都有拍過添㗎，係可以揾翻嗰段紀錄片㗎。呢個設計即係可以俾啲街坊即係上去玩啊、休息啊，甚至乎係做運動啊、健身嗰啲咁樣都好正嘅。 同意。 咁跟住我覺得係好正嘅喎，即係以前會有呢一啲，但係而家咧就話冇啊，保安嚟入啊，唔俾人入啊咁樣，我覺得好。好嘥咗咯，係啊！我都有問過啲 friend， 即係因為好似除咗長華村，即係良景村都有類似嘅 design 嘅，係啦。咁跟住就問佢哋，咦其實你哋入唔入得去？你住喺度應該可以入去啦啩咁樣。跟住話 ，sorry， 其實我哋街坊都唔入得啦咁樣。我覺得，咦咁我好似有少少違反咗建築師一開頭佢哋想起嗰個原意咯。其實係咪咧？我都 唔係㗎，其實嗱，正話你講類似嘅 Sky Garden， 我諗喺新加坡係好多，佢仲要係橫跨兩棟樓， 係 啊，俾你可以即係、就是、你跨啊，你住喺 A 座，你可以個B 座嗰度探你個親戚，咁然之後大家一齊傾下偈咁。咁我自己覺得其實隨住即係公屋嘅演變咧，其實嗰個設施方面咧係應該倒翻轉頭應該與時並進㗎，尤其是公共同。即係人民生活有關嗰啲咧，係應該著重少少咯，我自己覺得。 所以其實呢度我哋可以賣個關子先，等下 part 翻嚟，我哋繼續情係公屋好冇？ 就咁話啦， 轉頭見。歡迎大家翻嚟最後環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講咗咁多公屋啦，咁其實。我覺得依家咧，打卡年代咧，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打卡位咧，反而係公屋喎。香港好多例如大家 follow 一啲social media 一啲版面啦，好多就帶大家去一啲屋村，例如彩虹村或者其他好多唔同嘅地方去打卡。但係如果你作為公屋達人，你覺得人去呢啲屋村去打卡，其實大家係為咗 嗰個公屋嘅一啲乜嘢嘅特色咩內容去睇？你會點樣睇法啊？呢樣嘢？ 我覺得其實打卡呢一樣嘢咧，我自己反而係比較 welcome 噶，係啊，因為咧有時就係覺得啊，公屋有少少係叫做話係都幾代表到香港嘅一啲特色嘅嘢，即係都幾獨特嘅佢啲 design 嗰啲，係啊，即係例如啱啱講到彩虹村，即係佢個七彩顏色個外牆咁，跟住南山村好少可能你會見到就係即係一排樓個走廊出面樓下已經係個遊樂場嚟嘅，好開心。 equipment 係啦，好多人喺度打卡。 係啦，我覺得其實如果係呢一個渠道可以等啲人去作為一個切入點去了解、去認識公屋嘅話，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嚟。 啱啊， 係啊。所以當然啦，我覺得就係、有一啲人即係而家都喺度講緊，就係話依家會唔會話太擾民啊嗰啲咁？我覺得呢個後話嚟嘅，係啊。但係可即係點樣去攞個 balance 嗰啲？但係我覺得如果係翻翻啱啱講打卡嗰一樣嘢嘅話，就係、都係嗰一樣咯，就係、作為一種手段去俾人去認識了解嘅話，我自己係贊成係支持嘅。 但會唔會係其實？情懷作祟咧，我就諗啊，全部都係啲舊公屋嚟嘅喎，有冇啲人去新公屋打卡咧？你有冇見到呢啲例子咧？ 新公屋如果講緊近年十年嗰啲，就真係 少啲， 暫時係啊，未有。 因為可能新嘅公屋又係已經 standard 大曬，根本你唔會好似彩虹村或者南山村咁、有咁嘅特色喺度嚟。咁但係倒翻轉頭講喎。咁係唔係應該第時新嘅屋邨都應該做翻一啲位置，係等人認得佢？依、這個哦，依、這個就係乜乜屋邨啊咁咧？咁我覺得依樣嘢其實係可以考慮嘅喎，其實。 其實我有見過即係例如房委會咁樣，佢哋係有嘗試做過呢一樣嘢。舉個例就係、啟程村咁樣，啟程村喺啟德咁，前身係啟德機場，唔使講啦，係啊。咁佢哋係試過整個網站咧 ，mini site 咁樣咧。 網站 係啊，係講咧藝術去做主題嘅。咁跟住就講翻就係話有邊一啲位係即係比較靚仔啲可以打卡。咁你可以去嗰啲比較新啲屋邨。去發掘去做呢一件事，咁啟程村我好記得咧，就因為有格仔山。 格仔咩話？ 格仔山，紅白色嘅。 哦，嗰、那個，但嗰個唔係佢做噶嘛。 但係佢有保留到過。 我保留到 ，OK， 明白。 係啦，即係其實都係翻翻嗰一樣嘢，就係嘗試去回應翻個社區，回應翻。 Exactly， 社區嘅特色咯，即係等於好多時你我哋啦，我哋自己你去荷里活道附近咁行。啲人就對住啲殘咗嘅 graffiti 咧，即係有一個好得意係藍藍地色，有個書架咁樣啊，已經殘到即係睇唔到咁就係，但係都有人繼續喺嗰度即係打卡。咁其實係咪即係每一個新嘅即係公屋第時完成咗之後，都應該有唔好話打卡位先，即係一啲建築嘅特色或者一啲藝術嘅特色。是令人可以一眼就看到啊這個 Manfred 哥做的啦咁嗰類呢我覺得是可以是下一步再考慮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呢就是在建築上面佢是缺乏了一些真是親民或者俾人去 community 的空間嗱好多時候你落了層樓就落了街跟住喺個 open area 度遊走啦簡直咁但你睇返而家譬如私人住宅先可以攞私人住宅嚟傾細極都有個 clubhouse 仔，因為咧我諗我哋近時我都做過少少住宅，個理念就係你上面嘅單位已經咁細啦，點解唔做翻一個好少少嘅單位？呢啲空間啊，俾人享受翻一啲可能啊，上面阿仔補緊習，我要揾個地方做下嘢，咁我唔可以即係又落緊雨咁，我係咪點解唔可以有個真係我叫 clubhouse 先啊？係咪有個更加親民嘅名俾佢？我唔知，俾一啲咁啊，即係考慮埋一個家庭裏面嘅環境嚟到做咧咁。咁其實再講就係個空中花園，其實我覺得係值得再考慮，因為好多時候你做得公屋咧，事實上你有好多棟，咁其實每一棟係咪就咁自己一棟就算咧？是不是可以真係好似新加坡的 case， 成日都講新加坡的 case， 撚埋一齊，等大家真係喺空中都有個即係 可以親民嘅空間，一個 relax 嘅空間。 幾座，好似七座大廈，頂樓咧就一個好大嘅平台， 係啊，都得 一齊。你第一座可以行到第七座， 係啊， 多啲健身啊、公園啊嗰啲設施喺上面咯。 係啊，咁你話管理咁嗱如果私人嘅物業都管理到，咁理論上唔應該有一個好大嘅技術困難喺裏邊。我自己覺得，即係同技術應該無關。 我知道 Manfred 你國內裏面工作室同啲公營房屋應該有啲關係，係嘛？ 我哋好奇葩，我哋嗰陣時考慮真係搬去一個自己嘅 office 咧，就選咗喺益田村，即係福田下室啊，福田。咁就一個全理論上係全中國其中一個最大嘅公營屋苑，不過佢已經私有化咗。咁我哋就租咗一個首層啦，同二層兩層，有花園添嘅。咁我哋只貓都係個鄰居叫做即係佢 都係喺 嗰度住，佢就係入咗我哋度，我哋住。所以個 community sense 係好好，佢冇話一啲咩所謂打卡嘅嘢，但係。根本嗰個煙火氣已經令到大家好好中意嗰度，包括我哋，就唯一一個香港人，即係搬去嗰度做一間叫做唔錯嘅設計師。 佢樓上仲係住緊人嘅， 住喺上面住。咁疫情嗰時都有啲人間温暖嘅，就係我哋因為我哋 office 嚟㗎嘛，俾人封咗啊嘛，上面啲鄰居知道咧，自發食叫啲俾啲嘢食俾我哋啲同事，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要鞏固嘅係呢種 bonding， 唔係一啲打卡點。我呢個我自己睇法啦。 我 哋 都同意嘅。 係啊，即係你點樣去令到一個 public space 變得更加共用、更加好？例如多啲遮陰嘅地方，真係多啲植物，真 係 多啲，甚至乎水池係咪？小朋友會中意玩係咪？我哋而家經過好急速嘅發展同埋工業革命啊，即係第三代工業革命啦，即係香港由一個叫工業城市變資訊化城市，或者服務式嘅城市，即係金融城市，佢嗰個交接其實我哋係而家係即係佢有代價嘅，就係、是、我哋嗰陣時完全冇理到美學，冇理到 community sense， 亦都好坦白講係完全盲目咁去相信現代主義。咁因為我哋嗰個年代出嘅一啲產物，其實就冇乜呢種人性化喺裏邊啦。相對上，即係話深圳一個咁嘅90年代做嘅一個屋村，我哋大家而家已經嗰個村，因為我哋搬咗去啦，已經變咗一個小網紅啊，好多啲咖啡室都效法啦，即係就搬咗去變咗一個文青嘅。 幾得意喎！ 而家嗰間設計師事務所亦都配咗喺我哋 㗎。幾得意喎！ 好得意，變咗一個community 咁我而家都見到越嚟多呢啲社區嘅營造咧，喺唔同嘅屋村，即係舊屋村嘅首層啦。例如羅湖有啲，福田又有，南山又有。我諗我哋要係揾翻，要設計翻呢種不經意地設計翻呢種香煙火氣出嚟。但係好難嘅呢樣嘢。 但阿 Ico 有冇見到啲你覺得香港某個屋村社區感尤其強嘅咧？喺嗰個環境裏邊， 社區感尤其強啊！我諗都係一啲比較舊啲屋村， 係咪因為佢個距離會有啲有關係咧，或者個密度有關係咧？ 其一啦，其二就係、是、我諗應該真係嗰點講咧，例如係以前就冇閘嘅，即係啲樓，咁跟住咧啲街坊你要去揾大家嘅話，其實就容易好多嘅。 或者個巷度面度打麻雀咁，係睇下睇下肥肥中標嗰啲戲，富貴逼人嗰啲。 村好多有個大嘅平台，幾座樓就有個平台去貫通佢嘅宣傳嘅。中間個位咧，可能你好放心，你個仔落去下晝自己落去玩啦，咁你又望到佢，可能嗰種感覺又唔係好似依家40層樓高，你望唔到佢嗰種。擔心咧，變咗嗰、那個距離感短啲近啲咧，那個社交感真係會好少少嘅。 會， 大家望到大家， 係啊，因為我好記得咧，之前有 study 過我冇記錯，真善美村啊， 真善美村 係啦， 喺邊度？ 喺土瓜灣。 係啦。咁當時美村咧其實本身唔係好大嘅啫，咁佢好似係大概得三棟大廈，但係個三棟大廈大概好似都係得十兩層嘅啫，充其量係。 哇！唔怪之我都未聽過。 咁跟住咧，佢中間咧就有一個類似係社區會堂咁樣，社區會堂嘅上高咧，好記得係有棵鳳凰樹㗎。 咁你都記得咁犀利 嘅？因為我棵鳳凰樹好靚。 哦、，OK。 係啊，佢去到嗰啲開花嗰啲季節咧， 哦，鳳凰樹好靚啦，有四季 啊，超級靚，係啊。跟住佢有講到一樣嘢就係、是。因為本身真線未算咁鬥人咁細咧，但係你正中間嗰個位 exactly 就係即係有一啲社區會堂啊，有棵樹啊，其實係可以聚到啲人咧。咁就算即係例如係阿媽煮飯咁樣喺廚房咁樣，咁跟住其實你只要出去望窗咧，其實你都可以見到小朋友喺度玩緊，你都放心啲。係啊，我覺得其實啊咁樣都幾好喎、啊，即係好似感覺上就係、是、嗰種人情味咧，有少少就係、是好似係由呢一啲好日常生活嘅細節咁樣慢慢編織而嚟、 你講開新市美村，其實隔離嘅馬頭圍村咧，都好值得講嘅其實。嗰度我諗你都應該去睇過啦。其實佢又係中間嗰個 court 一咧，嗰、那個那個花園咧、又有棵樹軟木樹， 係啊， 大家又係去依家其實去打卡，有棵樹到四五月嘅時候咧，好靚嘅。咁但係佢個設計就係、是、因為都係廖本懷最初開始設計嘅屋邨嚟嘅。咁佢諗法就好似用英國讀書翻嚟之後咧，佢覺得garden 嗰個公園概念好緊要。咁所以佢就幾座樓就圍住兩個大 court 一，咁其中一個 court 一就係頭先公園就係嗰個榆木樹啦。咁以前就細細棵啦，依家就十幾層樓高啦。咁嗰個感覺其實你好似去到咧。過咗個大廈之後咧，就同出面好似有個世外桃源咁嘅感覺。 這個真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入咗去之後咧，明明我喺市區啊嘛，即係土瓜灣嗰啲咁樣，入到勁舒服咯。係啊，即係成個 vibe 咧，我自己覺得係啊，我都想喺嗰度 hea 多陣啊。 所以依樣嘢就係咯，即係好多時就係建築就還建築，哦，起咗棟樓出嚟就算。可能我比較咩啲啦 ，harsh 少少。真係。即係好多呢啲綠化嘅細節，其實係將人嘅生命可以嗰個感覺係可以改寫。 冇錯，冇錯。哇！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實在係傾唔完啊。我哋講公屋，其實去到呢個位，我哋將來可以再多啲時間同 Ico 同大家一齊講下我哋點樣程序公屋法啦。遲啲再見，拜拜。